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1号星期六，农历2月14，北京阴转晴，20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强调民族团结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库尔班大叔的家人把祝福带给总书记。 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代表团审议。 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俞正声出席。 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的15个巡视组已全部进驻。 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第5篇，如何打赢环保攻坚战。 货币政策、商事改革、人大执法检查，两会多场发布会记者会回应社会关切。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新疆代表团参加审议。他强调，新疆是我国西北重要安全屏障，战略地位特殊，面临的问题特殊，做好新疆工作意义重大。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等为重点，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巩固民族团结，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会上，陈全国、雪克莱提扎克尔、孙金龙等8位同志先后围绕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等问题发表意见。习近平认真听取和记录，不时提问，并同大家交流，最后做了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肯定新疆过去1年工作后指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立足抓早、抓小、抓快、抓好，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在抓好稳定的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要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严禁3高项目进新疆，加大污染防治和防沙治沙力度，不做那种竭泽而渔的事情，一定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习近平强调，要从稳疆安疆的战略高度出发，紧紧围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多搞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办一些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要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特别是要把南疆的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要实施好农村安居和游牧民定居工作，要加强水电路、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推动边境地区发展，改善边境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确保边境居民安心生产生活。 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也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要维护民族团结，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警民团结、兵地团结，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习近平说， 要持续开展好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各方面，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习近平还强调，兵团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加快兵团改革步伐，是要把兵团的特殊优势和发展活力充分地释放出来，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积极稳妥地落实各项改革任务。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 请听特写，库尔班大叔的家人把祝福带给总书记。采制央广记者马闯。 3月10号上午，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内，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给库尔班吐鲁木的女儿回信，向他和家人及乡亲们送上祝福，希望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来自和田地区的买买提伊布热依木买买提明代表发言时告诉总书记，库尔班大叔的家人也让他给总书记捎去祝福。 来的时候，库尔班大叔的家人再三跟我说，如果您见到总书记，一定把他们全家的祝福带给总书记，向总书记表示敬意。 再一次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春节前我们有一次这个问候。 回信，他们家人和乡亲们非常高兴，带几张照片。我们新疆人们一定会永远记着总书记的恩情，一定像16岁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谢谢， 我们那个乡亲们那个，这个是库尔班大叔的 女儿 ，这个孙子， 孙女，非常好，真的好，谢谢你啊。 买买提伊布热依木买买提明拿出库尔班大叔家人的照片给总书记看，总书记一一询问库尔班大叔家人工作生活的情况。 我还想问你一下，像你们和田地区呢，农村土地都很少，那现在这个地还是种粮食了呢，还是都种果树了？ 种果树， 就是种石榴。 那石榴啊，种石榴， 就是不种粮食了吧？现在 不，粮食那个石榴里面那个种的呢，小点儿、细点儿的， 兼做套种， 兼做套种， 套种啊。 对，还有你刚才讲到的接对认亲的，你家里有没有接对的？ 有。 习近平说，接对认亲工作要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这个要是真正就是很认真的、很实效的开展起来，也还是有意义的。谢谢你啊，给我讲了这么多的当地的一些实际情况。 大家纷纷称赞党的精神，要谢， 要谢。 习近平说，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也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16子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李克强说，去年安徽经济建设结构调整取得新的积极进展，要倍加珍惜经济发展来之不易的向好局面，继续攻坚克难，努力在中部地区崛起中走在前列，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把政府精力更多转到完善监管和优化服务上来。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三区一降一补，包括减征放权，包括减税降费，乃至于创新发展，就是要增加有效供给的质量，让供给和需求啊更加有效的衔接。这里很关键的是要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 李克强表示，要把发展的硬道理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通过促进双创带动就业，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一视同仁，让更多人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实现价值，加大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宁夏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张德江说： 编纂民法典呢，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的立法任务，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举措。我们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圆满完成好制定民法总则的任务，为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法典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德江说，立法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遵循和把握立法规律，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法治和改革协同推进，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吉林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刘云山说，完全赞成张德江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他指出， 做好今年的工作，一个就是要把握好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二，要把握好今年我们全局的一个工作主线，迎接十九大，宣传十九大，贯彻十九大。还有就是把握好我们今年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 刘云山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切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甘肃代表团参加审议。他指出，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纪检监察机关首先要把自己摆进去。 大铁子摄影啊，把显微镜、探照灯全对向自己，避免灯下黑，这就叫做把自己摆进去了。必须解决的自我监督啊， 首先我中纪委机关带头啊，然后我才能带动我的省纪委、市纪委啊，你才能带动下面啊、地级市啊，所以你得把它带动起来，根儿还在于我自己啊。 王岐山指出，要认真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对执纪违纪的坚决查处，失职失责的严肃问责，要把纪委的自我监督同接受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福建代表团参加审议。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张高丽充分肯定了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希望福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和四个切实等重要指示要求，积极主动融入重大国家战略， 切实抓好三季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发展实体经济，振兴闲置制造业，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下大功夫、苦功夫、巧功夫，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保务机遇，开拓进取，推动福建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十四位委员围绕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朱专兴委员提出，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 坚守清廉家风，打好预防针，长吹廉政之风，宁成一不胜，筑牢家庭反腐篱笆墙。 刘长明委员说，多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过多地将青少年禁锢在书本和课堂之中，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建议倡导实践性教育，更新教育理念，为学校开展实践性教育提供法律安全保障，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开展实践性教育活动。 李卫委员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说，科技评估考核体系是科技改革的牛鼻子， 建议强化公正权威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建立评审专家信用制，提升自主创新成效。 龙墨委员提出，当前还有不少残疾儿童未能及时享受到应有的救助，他建议 加紧建立健全康复救治保障制度，落实好现有保障救助政策。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截至昨天，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十五个中央巡视组已全部进驻29所中管高校开展专项巡视，进驻四个省区进行巡视回头看，进驻四家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经中央批准，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将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29所中管高校党委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内蒙古、吉林、云南、陕西等四个省区开展回头看，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四个单位试点开展机动式巡视。根据安排，中央巡视组将在上述地方和单位工作两个月左右，设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受理反映该地方和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据了解，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过后，十八届中央巡视将完成对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和中管高校的全覆盖，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目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孙丽李林报道。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昨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十五位代表聚焦强军建言献策。会上，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代表就加快推动火箭军战略能力跃升提出建议。西部战区空军政委舒清友代表围绕加强空中战略投送能力建设提出建议和思考。中部战区某通信团教导员王芳代表就加强部队信息化建设谈了自己的思考。中部战区陆军某仓库副主任王军代表建议立法保护英雄先烈荣誉。空军某部连长米和伦沙阿布都代表结合工作实践，对驻新疆部队参与脱贫攻坚任务提出几点建议。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吕丁文代表结合调研，建议出台军用土地置换政策等。中央军委领导及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到会听取了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央广帮你问。 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无污染的土壤，这是公众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政府施政所向。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环境治理取得积极进展。十三五期间还将实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力求留住蓝天白云，让公众共享绿水青山。请听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第五篇，如何打赢环保攻坚战。 我就是想问一问，什么时候治霾，能够不靠等风来？ 空气比起前几年是不是越来越差了？ 东北要是不让焚烧秸秆的话，秸秆不烧还能怎么办呢？ 去年重污染天气主要出现在冬季，特别是进入采暖气候的北方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长蔡奇提出，区域间应加强联防联控， 减少蓝煤，今年再减300万吨，在关停推出500家以上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 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光靠北京自己不可能独善其身。 治霾的关键在治煤。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英说，河北散煤燃烧问题突出，今年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今年呢，我们要淘汰13000多台燃煤小锅炉，同时也规定了地级城市清洁集中供热要达到80%以上，县级城市要达到70%以上。 全国人大代表马林清建议，煤改气、煤改电、清洁型煤替代政策和资金补贴要跟上。 老百姓的呼声很强了，你不叫烧这个煤了，烧什么？所以建议啊，国家在燃煤燃烧替代工作上要拿出一些补贴。 数据显示，东北秸秆焚烧火点去年底已同比减少近90%。全国人大代表傅华庭建议，就地进行秸秆深加工，变废为宝。 120万吨秸秆生产30万吨的乙醇，还有10万吨的木质素，还有5万吨的有机饲料，还有5万吨的有机肥，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污染问题，解决了农民增收问题。 一直很关注长江水污染问题，听说江豚未来10年可能会消失。 快递的那些纸箱子啊，要是直接扔了，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我觉得。 全国政协委员郝远建议，合理利用高效煤粉锅炉，减少大气污染。 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咱们国家自己的能源结构，更多的使用高效煤粉锅炉的这种模式啊，来解决北方冬季供暖问题。 此外，加强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推进力度迫在眉睫。全国政协委员陈进航， 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步伐，建议啊，在重点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一批符合国家战略需要、产业政策且技术成熟的先进项目。 从事环卫工作的基层代表王月清说，希望在网购规模化的今天，快递包装也能规范化管理，减少污染。 由于快递被过度包装，循环利用率很低，成为污染物了，数量不可降解，它没有统一的回收标准，那么我就想让它都实行绿色环保包装。 全国人大代表刘奇表示，生态环境是最大的民生， 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让蓝天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昨天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召开3场发布会，涉及金融改革与发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及人大监督工作等主题。央广记者刘一晨、王凯、潘毅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7年要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也要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对此，周小川表示，今年汇率本身就会有稳定的趋势。 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更加健康，国际上呢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比较好。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有关政策的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在执行和监管方面呢要做得更精细一些。 2016年我国外汇储备降至近年来的低点，对此周小川表示，适当有所下降没什么不好。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就导致呢大量放出去的流动性变为了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我们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啊，也是也正常的事。 2017年，国家工商总局将继续推进市场准入便利化，其中重点工作之一是推进多证合一。张毛介绍， 所谓多证合一呢，就是要把不需要政府许可的证，在我们领取营业执照的时候，使申请人一次能够领取到，啊，企业少跑路。 此外，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实施两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张毛， 就是解决今天你去检查，明天他去检查，企业应接不暇，一次性的检查，这样一个是减轻企业负担，再一个呢，降低了政府监管的成本。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自2015年10月1号开始实施，去年全国人大对这部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冰杰表示，这次检查是人大执法检查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创新最多的一次执法检查。 通过这次检查，所有的食品企业、食源单位、供应的链条、加工厂，把法律都请在了前面，解决了一批突出的问题，比方大家关注的中国的食品的标准问题、供应链条上的冷链的问题。 去年全国多地发生校园暴力现象，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胜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针对校园暴力开展专题调研， 划清校园暴力与非暴力的界限，根据校园暴力的不同情形、危害性大小，要完善有针对性的教育惩戒措施，包括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 做客中央台。 今年全域旅游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进入国家战略体系。内蒙古发展全域旅游有何优势？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福田做客中央台一一解答。央广记者谢朝夕报道。 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福田看来，全域旅游是旅游业的一次崭新变革。 全域旅游呢，就是旅游资源的全地域整合，旅游服务的全域优化，旅游治理的全域覆盖，还有旅游产业的全域联动和旅游成果的全民共享，这是全域。 目前我国多地都在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内蒙古又具有怎样的优势？郑福田表示，内蒙古天地辽阔，东西南北一年四季景色各有不同，发展全域旅游具有先天的优良基因，而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也是未来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旅游加的种种形态中，郑福田对旅游加文化情有独钟。 就是内蒙古这个地带啊，正好是处在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带。 嗯， 这个交汇带就是出了好多这个文化，像红山文化、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下河店文化，遗产非常丰富。 郑福田说，旅游是弘扬文化自信的一种方式，而中华民族的文化正因为有各民族新鲜血液的加入，才得以永葆生命力。 就是旅游是个方式，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这个达成自己的期待，那么在通过旅游的时候来宣扬民族历史，弘扬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嘛，正因为有各民族的新鲜的血液的加入，才从未则展，生命力很强。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天下午1点到2点，全国人大代表、中部战区副司令员兼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庄可柱将做客中央台，解读空防管理及空军装备新动向，欢迎届时收听。 各位听众，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今天10点45分举行记者会，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将就“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从10点40分开始现场直播记者会实况，敬请关注。 韩国宪法法院昨天对总统弹劾案作出弹劾判决，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按照程序，韩国将在60天内举行大选。当天裁决之后，法庭外反对弹劾的群众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欧盟委员会10号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与东盟就重启自贸协定谈判达成共识，双方将开始相关准备工作。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两会特别策划对话大学校长第一篇，央广记者对话北大校长林建华，如何在探索中改变。 朴槿惠成韩国首位被弹劾总统，从承受悲剧的公主到嫁给国家的女人，再到普通平民，朴槿惠怎样走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刘百轩、文琪，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我要天天过情人节。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紫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 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00。